从昨天这个发生这个事儿到现在哈，好多朋友对我很关心，然后这个呢让我挺感动的。我觉得大家的友谊是我很珍贵的好东西啊，这个我挺珍惜这些东西的。今天就是下了一天，然后跟大家就是先聊聊我昨天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啊，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说的不到的地方呢，就直接讨论一下，然后指出来。啊，这个是我的一点些不成熟的想法啊，供大家参考吧。那个昨天我和高天有这个冲突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啊。第一个部分呢，是我跟高天就这个观点的问题吵起来，为什么会跟他有这个冲突啊？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说，高天他不许我说话啊，我认为这是最起码这个对我的一个人权的践踏。第二个来讲呢，我觉得呢，他给我扣上的帽子呢是莫须有的罪名啊，因莫须有啊，通过臆测而去下结论，并且对我形成一个前置性，并且呢对我进行了一个前置性的审判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很过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你连我说什么都不听，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就对他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就很武断的认为这就是我要说的内容，啊，这个并且加以这种鞭笞和这个这种辱谩骂，这个本身就有点过分。紧接着呢，还不许辩解，那么不但不许辩解的时候呢，还要加上这种诅咒。啊，这个实际上这种东西，实际上我觉得碰触了我的底线。为什么底线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我的这个人权，第二是网络上的这个话语权。啊，至于说他对我进行了我个人认为很恶毒的诅咒这种事情，那就是更糟糕的一件事。事实上，他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诅咒的时候，那这个肯定是我接受不了。啊，所以，我跟他的这个冲突是因为他践踏了我自己的人权、网络上的话语权，还有这个他对我进行了一个恶毒攻击之后的一个正常反应，啊，正常的我把它视为一个叫做正当防卫，对吧？那么这个部分来讲的时候呢，我觉得呢，发生这种剧烈冲突是我跟他之间的很多问题啊，就具体的有些东西呢，我就不谈了，因为大家都是明眼人，看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大家分享的呢是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接下来发生的这个事情呢，我是等于是第一个阶段跟高天冲突着，然后用语音来质问他，或者说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第二个部分呢是我退群了。啊，那么这个退群了之后呢，好多朋友就觉得我有点小题大做，或者说犯不上跟他一般见识，或者是如何如何，大家都在劝我，而且呢也在挽留我，这点让我挺感动。那么我跟大家特别希望能够分享的就是我退群的理由，这点呢可能我想的有些过激或者不周到的，但是呢，希望呢，就是能够，给大家看看我的这个想法是否有道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个人认为在我没有发言的情况下，高天给我安了一个罪名，然后对我进行诅咒呢，实际上我是一个无辜的，为什么无辜呢？就是我没有任何犯错的地方，因为我没有去讲这个内容啊，没有讲的内容，那你就是说，你对一个零的东西加上一个自己的打击，并且自说自话的就实现了这个打击，那肯定是， 我觉得欠妥。你要如果说我言言语或者是举措当中有什么这个错误，那你指出来了之后，那我没话说。但我什么都没做，你上来就打一顿，这个事情肯定是，我接受不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我是受害的一方啊。而且高天这样等于是对我的这个，这个是这个人权和这个网权的一个侵犯。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呢，然后呢，你会看到呢，就是说群友们呢，有的是在劝啊，的劝双方息事宁人，有的呢是在看啊，很多的朋友在选择了这个漠视和旁观，有的呢，这个里头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不说话，不说话的时候呢，一种可能说我用沉默表示抗议。第二种来讲的话，他同样的也有可能说是用沉默表示了这种赞同。所以也就是说，当你沉默的时候，他很难说你到底是什么态度，你就或者说我就是沉默的去围观啊，围观也可以。但是这个过程就很，我个人而言啊，我认为它是一个问题，说它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当高天这样做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以一个就是个人去侵犯了另外一个网络自由个人的这个权利和权益。那么并且呢是诉诸于这个暴力啊，这个语言实际上在网络上就是一种暴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做这种事情，大家实际上第一啊，假设我是一个受害人啊，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就是说假设我是一个受害人，大家劝的是什么呢？是让受害人退一步，息事宁人。我昨天这个看了一下这个之间的这个对话，没有人对高天的这种赤裸裸的冷暴力或者是热暴力直接加以这个制止，包括群主，包括群员。啊，他我们这个群友啊，在这个里头就是说劝阻的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抹稀泥的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试图就是把话题岔开的有，但是没有人对高天的这种本身这种直接的行为进行一种阻止。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啊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对吧？我们在这个玄学群里头，我们要去谈论这个民主、自由、人权，还有等等啊，制度的保障、制度的建设啊，这种对强权政治的这种不满等等等等，我们都在谈。那么现在高天他直接对我进行的这种攻击啊，那么这个时候，那高天自己还没有像某些这个政权一样拥有警察、拥有军队、拥有枪械，他只是他一个个人。当他去践踏了，我个人认为践踏了我的这个权益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选择的是什么呢？他并没有去维护这个所谓受害者的这个正当权益，从群主到群友之间都没有这样去维护。啊，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过来的这个大家呢这个反过来劝啊，就是我个人认为是受害者啊，你忍一口气，你退一步啊，你要有涵养，你要有风度。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是实际上那么你对受害者啊，让他去这个承担这个更大的这个受伤害，而你对施暴者却并没有加以直接的制止或者说阻拦的时候，他是不是对施暴者就给予了一个更大的默许下的鼓励，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就是争取人权、争取自我意识、争取这个对自己权益的保护啊，这个观念实际上大家都在说，但实际上的时候，遇到这样昨天一个很明显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直接意识到的这个内容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现在就一方在很无理的践踏另一方的这个基本权利，无论是人权还是网权啊，直接诉诸于暴力的时候，大家怎么会 对这个受害人的这种行为和对这种就是施暴者的行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对吧？首先对于这个施暴者他的这个暴行，大家并没有明确的加以制止，包括群主也没有动用他这个群的管理能力啊，包括我们的群友也没有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和这个舆论压力，这都没有。那么反过来对于这个受害的这一方的时候，大家给予了同情啊，给予了这个劝诫，这种同情和劝诫的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对受害者的人身这个和网络的这个权益有什么样的这个保障啊，他实际上在这种情况，我可个人认为是大家用了一种方式对高天的这种暴力进行了一种绥靖啊，默许他有了这个对别人进行这种语言暴力啊，这网络暴力的这种权利，对吧？那么而这个东西甚至形成了一个群的集体意识啊，我总共整个上下看了一下，就是说直到我退群之前没有一个群友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直接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那么没有人说高天你这样的语言暴力是错误的，请你停止施暴。同样的也没有人说这个品味男人你应该是怎么样。在这里头呢，第一，高天没有终止他对我的这种就是继续的这种语言暴力伤害。那么第二个来讲的时候呢，我在这个群里头没有体会到就是应有的这个权益保障的时候，那么我就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选择了这种我对我自己权益的一个保障，那就是退群啊。事实上来讲，这个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国家现在的一个大形势大环境它实际上是相吻合的。我们很多人都在觉得现在的这个政策也好啊，现在的这种做法也好，不停的在践踏我们的这个权利啊，这个宪法赋予我们的各种权利。但事实上就是当对方对我们进行这种实际的这种施暴的时候，我们畏惧于对方的这种强权啊，总是本着一个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处理事情。在这个里头啊，那如果是受害者不是我们自己，我们采取了一种安慰啊，一种劝解啊，一种这种所谓的这种精神支持也好等等，但实际上我们对他这种暴行并没有有直接的这种态度的表露，而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对这种行为是一种绥靖。那么我讲得很清楚，胆子都是这么养大的啊，然后这个本身的这个脾气就这么养出来的。如果说很简单，我们当时所有的这个群友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时候，一次两次高天自然就把这种网络上这种施暴的现象减少掉了。这个实际上是包括对群里面的这种正常的这个权益的保障，包括对高天自己也有好处，对吧？那你没有权利阻止人家这个正常发言嘛，对吧？网络就是靠着发言来代表这个虚拟生命的，我们都是一个虚拟人啊，是通过网络能够进行发言，能够进行这种自我意志的阐述和表达，来证明我在这个网络上的这种生存权。那你被这种禁言啊，比如说群主把某个群员禁言，他实际上是群主的权利，我们对群主的一个尊重，然后允许他对我们进行这种怎么说的管理的时候啊，群主用一个禁言的这种方式，他实际上他等于是一个变相的一个执法者，对吧？那么但是当你群主也不去进行这种处置啊，明确的这种处置的时候，你群主也不对对这种行为进行直接的制止，那而你群员的时候也并不对这种行为进行制止的时候，那我们实际上对施暴者就是一种纵容啊，施暴者就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应该的，或者说我这样做是被大家默许的是可以的。因为高天这种进行这种语言暴力的这种情况，在我们认识高天的人里面都知道，这个不是一次了啊，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大家总是对他抱以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忍让妥协啊，息事宁人不予理睬等等这种方式。但事实上高天的这种 这个网络暴力是少了还是多了，我们大家自己看啊，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不单没有少，反倒越演越烈。那么也就是说，采取绥靖态度对于施暴者而言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鼓励。作为受害的一方，或者说我个人认为是作为受伤害的一方啊，当他在这个环境里得不到一个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他自然就拿脚去作为一个选票啊。我们之前讲过，比如说像老图啊，比如像克勒啊，像这些人，他为什么会选择移民美国？难道说美国真的就那么好吗？背井离乡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有一个好话叫什么呢？叫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为什么此处不留爷？对不对？他就形成了一个群体的意识啊，使得这个正义不得到伸张，而弱者不能够被保护啊。是对你对于这个施暴者你不加以制止，对受害者的时候你实际上没有彰显他的这个应有权益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界限一旦混淆起来啊，是不得了的。今天高天可以对品味男人施暴，天啊，他就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比如说麦麦，比如说你隐者，或者是比如说你群主宗英，他都可以进行这种语言施暴，对吧？网络施暴。那么你这个时候他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案例。那么既然品味男人他对品味男人施暴的时候我们大家可以容忍，那他对其他人施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容忍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漠视呢？否则高天就有理由了，对不对啊？我这样去对品味男人的时候你们都没说什么，那我对别人的时候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对我呢？对不对？你们对我有很大意见吗？这是一个问题，对吧？那么比如说其他人，比如说啊，我们就因为我跟宗英比较熟嘛，那你这个小的这个小伙子啊，你作为群主，你对其他的这个网友也进行施暴的时候，群友也施暴的时候，其他的群友也进行施暴的时候，那我们其他的群友有什么话说呢？对不对？因为没有办法，你作为这个群主的时候，你有这个施暴的权利啊，啊，然后再一个来讲，他有施暴的先例啊，所以这样到最后的时候呢，人人都成为了施暴者，人人都成为了受害者，人人都有可能去施暴别人，同样的，人人都有可能被别人施暴。这个时候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就是社会现实何其相似乃尔，对吧？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既制度的牺牲品，同时我们每个人又成为了这种恶意制度的这个为他添砖加瓦补充能量的人。那么人呢，他都有趋利避害的这个本能啊，所以在这里头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啊。我躲的是什么？并不是高天本人，对吧？我跟他之间没有一个畏惧啊，所以在这个里头来讲的时候，当大家能够有一个公平，有一个这个公正，有一个公义在这里的时候，我根本不需要躲他。我躲的是什么？是当高天对我进行施暴的时候，大家对他的绥靖，这个集体意志啊，我没有办法抗拒，那么我惹不起，我就躲了。尽管很多的朋友私下里跟我讲啊，我们是支持你的，那么我们并没有这个鼓励高天的这个心，我们并没有就是如何如何，这点让我很感动。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当你啊，你发现了一个人的坏蛋在强奸妇女的时候，你没有直接这样去制止的时候，他或者是你在那儿围观而不去加以制止的时候，你也不去。那么你这个时候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作为这个被强奸的妇女，他是不知道的，对吧？他就发现周围有很多人在围观，然后在劝这个被施暴的女同志啊，你对这个流氓就忍了吧。你对这个，你不妨这个流氓施暴的时候，你岔开腿更享受一下啊。这个流氓撑不住是太长时间的，那他几分钟就早泄了，然后你还趁机会可以得到生理快乐，再比如如何如何。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作为一个被施暴的这个妇女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施暴的流氓啊，他自己本身会。因为这些东西，他会第一终止施暴的过程吗？第二个，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吧？那么很多人跟我讲，很多人跟我讲啊，就是高天这个他反应过激，他情绪有点激动，而且他如何如何。我说首先头一个来讲，我是受害人，对吧？那么对于受害人，对方的神志是否清醒和他拿刀过来要伤害我是两回事情。我首先第一的本能反应是正当防卫，我要阻止他对我的伤害，这是人的这个趋利避害的一个本能，对吧？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在这个防卫的过程当中，我希望得到公平公正的这种待遇啊，有一种公义的这种存在，这也是人的一种就是怎么说，这种自发的内心需求，对吧？前者我进行了这个激烈的反击啊，大家也见到了。至于后者的时候，当我预见不了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拿脚来投票喽，因为群里的的确确没有这个这种公平或者是公义的这种存在，这是至少是我当时的一个切实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到啊一个离开这个环境。那么很多人认为我不冷静，那么异地相处一下，当你要受到伤害的时候，你还要忍受伤害，在这个和这个施暴者共同相处在一个环境里啊，然后所有的人还在劝你向施暴者进行妥协，劝你向施暴者体现你的大度，或者说劝你向施暴者来表达你的这种友好。你认为这个被施暴者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在正常反应下我就是离开这个环境。所以这点上来讲啊，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沉淀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说高天他甚至并不代表着公权力，他甚至也并不没有这种怎么说，我们讲的非常强大的威慑力。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群友，当他这个肆意利用他的这种网络空间对别的人进行这种暴力去横加于别人身上的时候，看看我们大家的一个实质的行动就会表现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一个来讲，大家并不认为施暴者对这个被施暴者是进行了一种这种人权意义层面上的加害，侵犯了别人的权益的这种加害，没有那么清晰的认识，只是认为他过分。但是过分到什么程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啊，是不是对方能承受得了的，这个首先头一个就是说大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所以也就是说，经过这个共产党这几十年的洗脑，我们大家对我们自身的这个权益啊，天赋人权，老天爷给我们的话语权啊，言语的这种可以直接表达的这种保障权等等，已经被抹杀的到了一个很可怕的程度了。啊，我们并没有在真正的意识到，就是说这种情况的发生实际上是一种多么严重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自发性的啊，运用这个就是被灌输的一种洗脑的这种思维啊，来处理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劝受害人、被施暴者啊，忍、退啊，这个息事宁人。那么对于这个施暴者，我们采取了一种沉默的对抗啊，我姑且是这么认为，因为沉默它既有对抗，也有支持的含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并不知道这沉默代表什么。我就是说，从我的这种善意啊，我个人的这种角度，我当然希望大家是一种沉默的对抗啊，只是一种沉默的对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那么还有的就是希望大家啊希望我忍一步啊的这个海，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忍一时风平浪静。那么这个东西让我就逐渐的啊想到了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几个日本兵可以压着几千这个南京老百姓去跳到这个万人坑里面，对吧？因为什么呢？我们逆来顺受，我们忍气吞声啊，我们有一种从众心理，我们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有一种发自于内心的，就觉得我们应该去接受这种伤害。 啊，然后发自于内心的就是一种自我的开解啊，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我疯狗咬我一口，我不必咬疯狗一口，对吧？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假设这是一个现实社会啊，一个人他不管一个什么理由，他以一个正常理由或者非正常理由，他拿刀要伤害你或者伤害你这至亲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去劝诫自己呢？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他要的是你的命，他要的是你亲人的命，他要的是你的血汗财物，他要的是你的这个这种根基上的东西。你这个时候还要让自己保持一个冷静、理智、谦逊、大度、忍让，你怎么保持得了？你先要保的是自己一条命，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终止这种伤害，这是第一要考虑的。第二个要考虑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终止了这种伤害的过程当中，我如何去寻求一个对这种施暴者的惩罚。假设在现实当中，一个人要拿刀来伤害我的时候，我第一的反应是正当防卫，第二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在防卫完了之后，我要不管是什么样一个结果，我要寻求报警。那么对方可能对施暴者提出了两种方法啊，这两种想法，一种想法他是正常人，他要承担法律责任；第二种他非正常人，他神志不清啊，但这个时候要精神病院去处理他。但是对于我而言，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啊，我要不让他继续对我施暴，这是一种正当防卫情况，让他丧失这种施暴的能力。第二个来讲是什么呢？就是我呼唤整个社会的这种公平、公正、公益的环境啊。当你这个社会能提供的时候，那么我跟你相处会很愉快。当你不能够提供的时候，那么我认为整个的这个环境就已经没有办法让我能够得到保障的时候，我自然用我的两条腿去做了一个投票啊，做出一个正常的选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昨天到现在发生的情况，第一个部分我跟高天直接的冲突啊，我认为是一个正当防卫啊，制止伤害的过程。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当我发现这个群里没有提供给我一个公平环境的时候，我就选择了退群啊。这个部分我觉得呢，大家从建设彼此互相尊重，彼此互相有一个公平公益的环境啊，这个角度去思考，是不是能够对大家有一点启发，或者说从这个角度上看昨天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一个能有一个更好的切入啊，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